南朝鲜市民团体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8月30号在国防部大楼前举行第172次和平裁军集会，表示谴责军部一伙选定部署萨德的第三预备基地并进行现场调查的妄动。